几点钟你会想起我，天黑了人们才移动，音乐有什么相互等待，却从某一刻同时再度过，距离外片刻之中的能否相同？会记得特别的时刻，我的感受是否只有我？